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八章婚礼第24集。 片刻之后，比尔和查理站在了大帐篷的前面，两人都穿着礼服长袍，纽扣眼里插着大朵的白玫瑰。弗雷德挑逗地吹起了口哨，那群妹娃表姐妹们顿时咯咯笑成一片。接着响起了音乐，似乎是从那些金色气球里飘出来的。人群安静下来。赫敏在座位里转过身看着入口处说，德拉库尔先生和芙蓉顺着通道走来时，聚集在帐篷里的巫师们异口同声地发出叹息。芙蓉步态轻盈，德拉库尔先生连蹦带跳，满脸笑容。芙蓉穿着一件非常简单的白色连衣裙，周身似乎散发出一种强烈的荧光。平常光彩照人的她总是把别人比得黯然失色，但今天这荧光却把每个人照得更加美丽。金妮和加布利都穿着金黄色的连衣裙，看上去比平常还要漂亮。芙蓉走到比尔面前，顿时比尔看上去就像从未遭到芬利尔·格雷伯克的毒手似的。 女士们，先生们， 一个抑扬顿挫的声音说。哈利微微吃惊地看到主持邓布利多葬礼的那个头发浓密的小个子巫师此刻站在了比尔和芙蓉面前。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庆祝两个忠贞的灵魂彼此结合。 没错，我的头饰使她整个人更漂亮了。 穆利尔姨婆用传得很远的低语声说。 可是我得说一句，金妮的裙子开口太低了。 金妮扭过脸笑笑，朝哈利眨了眨眼睛，又赶紧面朝前方。哈利的思绪飘离了帐篷，回到他和金妮在学校操场上独处的那些下午。那似乎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总是觉得那些下午太过美好，不像是真的，就好像他从一个普通人，一个额头上没有闪电型伤疤的人的生命里偷来了一些幸福时光。 威廉姆·亚瑟，你愿意娶芙蓉·伊萨贝尔？ 坐在前排的维斯莱夫人和德拉库尔夫人都用花边帕子捂住脸小声哭泣。大帐篷后面传来了吹喇叭式的声音，大家便知道海格掏出了他的桌布大的手帕。赫敏转脸微笑地看着哈利，眼里也满是泪水。 我宣布你们皆为终身伴侣。 头发浓密的巫师在比尔和芙蓉头顶上高高挥舞魔杖，一大片银色的星星落在他们身上，绕着他们此刻紧紧相拥的身体旋转。弗雷德和乔治领头鼓掌喝彩，头顶上金色的气球炸开了，极乐鸟和小金铃铛从里面飞出来，漂浮在半空。于是全场的喧闹声中又增添了鸟叫声和铃铛声。 女士们，先生们， 头发浓密的巫师大声说， 请起立。 大家都站了起来，穆利尔姨婆嘟嘟囔囔地大声抱怨了几句，巫师又挥起了魔杖，所有的座位都轻盈优雅地升到半空，大帐篷的帆布消失了，他们站在由金柱子支撑的天棚下面，放眼看去是阳光灿烂的果园和环绕的乡村，景致美丽极了。接着一滩融化的金子从帐篷中央铺散开来，形成了一个金光闪闪的舞池。那些漂浮在半空的椅子自动聚集在铺着白桌布的小桌子旁边，一同轻盈优雅地飘回舞池周围的地面上。穿金黄色上衣的乐队齐步走向演出台。 绝了， 罗恩赞叹道。侍者从四面八方冒出来，有的拖着银色托盘，上面是南瓜汁、黄油啤酒和火焰威士忌， 有的拖着一大堆摇摇欲坠的馅饼和三明治。 我们应该过去向他们表示祝贺。 赫米说着，踮着脚尖看向比尔和芙蓉，他们已被祝福的人群淹没。 待会儿会有时间的。 罗恩耸耸肩膀说，从旁边经过的一个托盘上抓了三杯黄油啤酒，递了一杯给哈利。 赫米拿着，我们先去找一张桌子，别在那儿，离穆里尔远点儿。 罗恩打头走过空荡荡的舞池，边走边左右张望。哈利知道他肯定是在提防克鲁姆。他们来到大帐篷的另一边，发现大多数桌子旁都坐满了人，最空的就属卢娜独坐的那张桌子了。 我们和你坐在一起好吗？ 罗恩问。 啊？ 卢娜高兴地说， 爸爸刚去把我们的礼物送给比尔和芙蓉。 是什么？向他们终身提供哥迪根？ 罗恩问。赫敏在桌子底下踢他一脚，不料却踢到了哈利。哈利疼得眼泪直流，一时间都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了。乐队开始演奏，比尔和芙蓉首先步入舞池，赢得大家的热烈喝彩。过了一会儿，维斯莱先生领着德拉库尔夫人走向舞池，后面跟着维斯莱夫人和芙蓉的父亲。 我喜欢这首歌， 卢娜说，她和着类似华尔兹乐曲的节奏轻轻摇摆。几秒钟后，她站起身，脚步轻盈地滑向舞池，在那里独自一人原地旋转，闭着眼睛，摆着双臂。 她可真棒，是不是？ 罗恩赞叹地说， 总是很有品味。 可是他脸上的笑容突然隐去了。维克多尔·克鲁姆坐在了卢娜空出来的座位上，赫敏看上去既高兴又慌乱，但这次克鲁姆可不是来恭维他的。他皱着眉头说， 穿黄衣服的那个男人是谁？ 谢诺菲留斯·洛夫古德，是我们一个朋友的父亲， 罗恩说。他口气里火药味很浓，表明他们并不打算嘲笑谢诺菲留斯，尽管克鲁姆明显语带挑衅。 跳舞去吧， 他很突兀地对赫敏说。赫敏显得很吃惊，但也很高兴，立刻站了起来。他们一起消失在舞池里越来越拥挤的人群中。 他们俩好上了？ 克鲁姆问，一时有点走神。 就算是吧， 哈利说。 你是谁？ 班尼·维斯莱。 他们握了握手。 班尼，你熟悉这个姓洛夫古德的人吗？ 不熟悉，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他。怎么了？ 克鲁姆端着酒杯，怒气冲冲地盯着谢诺菲留斯在舞池另一边跟几个男巫聊天。 因为， 克鲁姆说， 他要不是芙蓉请来的客人，我就要跟他当场决斗。他居然在胸口带着那个邪恶的标志。 标志？ 哈利说着也朝谢诺菲留斯望去，那个奇怪的三角形眼睛在他胸口闪闪发亮。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格林德沃，那是格林德沃的标志。 格林德沃？就是邓布利多打败的那个黑巫师？没错。 克鲁姆下巴上肌肉蠕动，好像在咀嚼什么东西，然后他说， 格林德沃杀害了许多人，我祖父就是其中一个。当然，他在这个国家一直没什么势力，他们说他害怕邓布利多。说得不错，看他最后的下场。可是这个， 他用手指指着谢诺菲留斯， 是他的符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格林德沃在德姆斯特朗读书时把它刻在了一面墙上，有些傻瓜把这符号复制在课本上、衣服上，想用它吓唬别人，使自己显得了不起。后来我们这些因格林德沃而失去亲人的人给了他们一些教训。 克鲁姆气势汹汹地把指关节按得啪啪响，狠狠地瞪着谢诺菲留斯。哈利觉得很不理解，卢娜的父亲是黑魔法的支持者，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而且 帐篷里的其他人似乎都没认出那个如泥纹般的三角形标志。 你真的肯定那是格林德沃的？ 我不会弄错的。 克鲁姆冷冷地说， 几年来我几乎天天经过那个标志，对他了如指掌。 哈利说， 说不定谢诺菲留斯并不知道那个符号的意思，洛夫谷的家的人都很不同寻常，他可能无意中在什么地方看见了他，以为是弯角函授之类的横截面图。 什么的横截面图？ 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他和他女儿放假时好像在找这东西。 哈利觉得自己没把卢娜和他父亲介绍清楚。 那就是他女儿。 他指着卢娜说，卢娜还在独自跳舞，双臂在脑袋周围舞动，就像试图赶走蚊虫一样。 他干嘛那样？ 克鲁姆问。 大概想摆脱一只骚扰萌吧。 哈利认出了这种表现，说道。克鲁姆似乎弄不清哈利是不是在捉弄他，他从长袍里抽出魔杖，恶狠狠地用它敲着大腿，杖尖冒出金星。